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哎，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么现在喝红酒啊，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或者说呢，很多年轻人把它当成一种时尚了。 没错。 不仅年轻人爱喝，老年人呢，也是每天喝一点红酒，对身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 是的，喝红酒呢有好处，这个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但是关键点在于说，您有没有喝对红酒，这点很关键。 对。所以呢，现在人们喝红酒呢，也是越来越聪明了。比如说问他是哪个国家的，哪个地区的，甚至是什么级别的， 对， 什么年份的， 对， 好像都要考虑进去。 因为这几个点呢，如果说您能够把握明确的话，对于这个红酒来说，基本上就不会太差了。您比如说吧，咱们一般的人选择红酒呢，都会选择来自于法国波尔多。那为什么呢？因为波尔多呢，首先它的纬度是一个黄金纬度，然后与此同时呢，它的这个气候呢是比较特别的，是同时兼具了地中海气候、海洋气候以及沙砾土壤，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得天独厚的一个葡萄生长的一个天堂。 其实刚才我说的这些呢，可能都是一些条件啊，并不是说绝对符合这些条件的就是好的红酒。其实现在很多国家的酒呢都是不错，但是相比来讲的，法国的红酒在众多的国家的红酒当中呢还是比较出挑的 啊。对对对，这就要说到第二点了，就是为什么要选择法国波尔多。第二个点就是法国呢是很早就把这个红酒纳入到自己法律规定里面的。所以呢，他把红酒严格的分成了3、6、9等的等级，您呢按照等级来选择，基本上这个酒质都不会差。这就是为什么选红酒要选择法国波尔多的两个原因。 那实际上法国波尔多的红酒啊，它是属于老世界红酒的一个代表了哈。 对， 它不仅酿造工艺呢非常的独特，它是用这个橡木桶来酿造的。那么这样的酒呢，喝起来更加的醇厚。同时呢，它的这种混酿的工艺啊，也使得咱们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对于法国的红酒呢是格外的喜欢 啊。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提一点啊，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呢不仅说有在橡木桶中做过陈酿，而且最关键的是呢，我们这个在橡木桶中陈酿了有24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个要远比一般的陈酿6个月左右的时间呢要更加长。那陈酿时间长了之后呢，它整个红酒的酒质呢就会更加的纯粹了。 那实际上呢，在这里还有一个知识要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红葡萄酒，那么红葡萄酒呢它本身的液体呢是红色的啊，是琥珀色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在酿造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皮儿、葡萄皮儿以及葡萄籽，它是不去掉的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咱们在这个酿造过程当中，它是把皮儿和籽儿，然后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传承的技术给它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呢，包括很多，比如说这个葡萄皮儿里的这个葡萄籽多酚呐，包括化青素啊，这些都会很好的融入到红酒里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女性朋友非常喜爱喝红酒的一个原因。 没错，实际上咱们在吃葡萄的时候，一般把皮儿啊、籽儿都去掉，这样的把一些有益的成分呢全都去掉了。但是红葡萄酒呢，恰恰它的工艺呢，让它把这些有益的成分全都保留住了。 你就像我刚才所提的这个葡萄籽多酚啊、花青素啊、白藜芦醇啊这些的，其实呢，在很多这个女性，包括我这个家里的女性朋友们，她们比较喜欢的这个化妆品里面，其实都是有这些含有这些成分的。 是的。 那我要讲的是呢，红酒里面其实也含有这些成分，而且它是把葡萄皮儿籽儿本身的给您融入到红酒里面，让您喝起来之后呢，对身体是有一个更好的帮助。 像这样的酒呢，它的色泽呢相对比较深一些，而且是浓淡相宜，口感是柔顺典雅，非常的醇厚。那么在下半年呢，各种的节年假日真的是非常多哈。那无论是您自己家里请客送礼啊，或者说呢这个出外小聚啊等等的哈，都要喝到酒。而且现在呢，可能对于红葡萄酒的需求量呢就更加大一些 啊。对对对对，因为下半年本身用酒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多，而且呢，之前你会发现其实桌上大多数是白酒和啤酒，但是最近这些年你会发现呢，基本上红酒是每桌必备了。 是的，所以呢，遇到好的这样的这个红酒啊，性价比比较高的，质量又非常好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备一点，否则呢，用的时候呢，您就抓瞎了。 对对对，但是呢，如果说你要选择呢红酒，希望说买到稍微比较好一点的，那么有几点我可以友情给大家提醒一下啊。除了说选择来自于法国波尔多的之外呢，我建议您在于比如说年份呢、啊、在于是否是原瓶原装进口啊，在于它的等级方面呢，你也要做出相应的一些考量。 没错，那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说的好酒的一些条件哈，在今天的这个组合当中，应该说全都具备了 啊。没错， 首先呢，它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啊，没错没错。 而且呢，它的级别呢是 AOP 级别的啊。另外呢，它是出自这个波尔多地区的 啊。是的，是的。 它的年份呢？ 年份是2016年。 年份是2016年。 对。 实际上看似呢，离现在呢并不是特别遥远，但是2016年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气候条件 啊。对对对。 所以它的葡萄非常好。 没错，因为这个葡萄酒的年份呢，跟咱们一般的这个白酒年份还不太一样。 是。 白酒呢，肯定是时间越久越好，我们都说老窖存老酒嘛。但是葡萄酒它只看年份，你比如说82年的拉菲，大家都知道很贵，对吧？但是你往前推一年，比如说这个81年的，或者是83年左右的，那么这些红酒其实并没有82年拉菲那年那么的昂贵。所以呢，红酒看的是采摘年份。那么2016年这年为什么这么特别呢？因为这年呢，可以说是少有的比较好的一些年份。在这一年，第一个阳光日照时间很长，第二个呢，它的雨水呢比较适中，因为不能多也不能少。第三点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庄园内部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叫做葡萄延迟采摘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其实葡萄采摘并不是说它熟了之后马上采下来酿葡萄酒是很好的，它要是通过有经验的师傅判断之后，在它熟了之后大概晚那么半天，成熟度满足了一个条件之后再采摘下来，这个时候用它酿出来的红酒呢品质会更好。 看来是非常讲究的哈。好了，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满足了所有好葡萄酒的它的一些条件哈。但是今天的价格您不用担心，因为朋友说了，哎呀，这么好的酒那价格肯定会非常贵。那么今天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推荐的是法国雷帕特干红葡萄酒的一个组合。 对， 那么这个酒呢在我们的平台呢已经卖了一年的时间了。那么大家反响也是真的是非常好， 因为酒好。 那么今天为了庆祝它一周年，那么在我们这个平台上的今天将有一个特惠组合为大家奉献 啊。是的是的，这个组合呢能够争取到真的非常不容易。外面呢我们去买我们雷帕特干红葡萄酒750毫升，这个一瓶的单价大概是在600左右。而且这个价格呢你去外面买现在还不一定买得到，因为到下面大家都知道这个酒水是比较旺的嘛。 是。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首先呢我们这边是6瓶雷帕特干红葡萄酒，然后呢再给您特别加赠的是6瓶的187的高定版的葡萄酒， 就是限定款的， 对 吧？那么也就是说750毫升的，咱们是一箱6瓶，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同时我们还有187毫升的6瓶限定款的，也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啊。这个限定版实际上在市面上是很难看的， 真的很少见，因为外面几乎是买不到的。就是，我曾经在一种什么情况下见过这个187的高定版啊？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去巴黎的时候，然后我坐的是头等舱，然后那个机票大概是13000多左右，然后你的专属的空姐，你如果说我要红酒的话啊，因为你坐的是法国航空公司的嘛，然后他给你拿过来的这瓶酒就是187的高定版，所以这个就很难得。 是的是的，那按这个组合来讲呢，当然咱们小小的算一下的话呢，也得这个1-2000块钱了，是吧？因为说句真心话，法国的干红葡萄酒在市面上的话呢，有时候这个价钱呢真是不定啊，到什么样的地方它的价格呢都会有上下浮动的。 没错没错， 如果你扫 扫码的话呢，那更是惊人啊。 对， 但是啊，里程是这样，因为呢，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这个酒呢，在我们的平台呢，已经卖了一年的时间了，而且呢，我们把它誉为是明星的红葡萄酒哈，而且大家认可率非常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庆祝一周年，能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咱们再更多的优惠于我们的消费者？ 好的，那是肯定的。但是你要知道哈，咱们光光这个雷帕特干红葡萄酒呢，这个750毫升的外面的这六瓶价格就已经价值不菲了，至少起步价就在2000块钱以上了。然后我还给您加了六瓶我们187的高定版。那我就直说吧，咱们原本呢想要卖的这个是六瓶加六瓶的售价是399元，但是呢之前老师跟我沟通说，咱们合作了这么久，而且这么久以来呢会员都很支持我们，今天又是我们的一周年庆典，很特别，所以呢我们决定在这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是把399的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把原本6+6这个组合直接再给大家做到一个翻倍， 太棒了！ 就是6+6本来是12瓶， 是 现在变成了12+12，变成了 24瓶了， 399。 好的，那非常感谢哈，这个李晨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一个优惠哈，当然这也是更多的来回馈我们的消费者了哈。这个这么大的宣传广告的力度哈，这个品牌大家实际上也记住了，实际上这个价格就是个品尝价 啊，没错没错， 说是这样。 我们希望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并不图盈不盈利，我们只是希望说，如果您喝得好的话，您可以尽可能的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品牌，我们这个酒。 如果你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了哈。那么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特别难得，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的新会员，我们再送您30份的积分，以后呢，这些积分可以在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呢，在下半年的各种用酒的机会真的是非常多，所以呢，像这样性价比非常高的机会呢，大家真的不要错过。而且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送上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雷帕特干红葡萄酒。那么原来呢是六瓶啊，加上六瓶限定版的，一共是12瓶。那么今天呢，咱们又翻了一个倍啊， 对，翻了一个倍， 24瓶了。 六瓶加六瓶变成了12瓶+12瓶。所以我并不是说单独在给您算这样的一个组数，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到了下半年用酒的时候特别多，有可能您吃一顿饭的功夫呢，可能说1-2瓶、2-3瓶就用掉了。 是的， 但是后面你看，咱们今天加到一起的话，一共是24瓶，您带回到家里去，你不管说是自己的家宴，还是说你招待朋友，甚至说您拎酒上门一次拎个2瓶，我觉得这整个一个组合都够您用一段时间了。 没错，而且今天的这个限定版哈，就是187毫升的这个雷帕特的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哈，这个酒也非常有意思哈，它这个瓶子大小适中，比如说有的时候哈，这个你一两个人喝一大瓶子呢喝不完， 对。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如果这个红葡萄酒搁1-2天、2-3天以后，它的味道会变的哈， 没错。 它里边的物质呢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 那么这个相对小瓶一点的话呢，哎，一次能够喝完，你总能喝到呢它最佳的一种口感。 对的，对的。那它除了说让您不会造成这个因为浪费而造成的酒质流失之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因为187呢，经过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调查哈，会发现它是人体一天非常适合的一个饮量。你开瓶就喝，然后呢，因为小瓶呢本身来说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啊，包括葡萄籽多酚呐，包括白藜芦醇呢，它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 对，好，那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来梳理一下，为大家献上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雷帕特干红葡萄酒哈，既有750毫升的2箱啊，一共是12瓶。另外呢，还有在市面上很难看到的限定版的，当然也是法国原瓶原装的雷帕特小领主的干红葡萄酒，这是187毫升一瓶的，真的是物以稀为贵哈。 没错， 也是12瓶，那一共加起来是24瓶，那价格依然是399元，实际上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应该，哎呀，得好几千了，是吧？ 好几千块钱，至少2000块钱起吧。 没错，而且您回去以后呢，要扫码的话，真的这个价格非常惊人的啊。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个组合才3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刚才我算了一下，合一瓶的也就是10来块钱啊。 对，如果准确的说的话是16.6块左右。 是，那么10几块钱，您喝到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啊。 对， 另外呢，在这个750毫升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给大家这个赠送的是189。

my wonder in it. My voice still held you when my heart could not reach. People knew my hometown when they heard my speech. Each time I come back to a changing place, to a harsher language, to an uglier face. Entered in darkness, but with no relief. I noticed the skyline so full of broken teeth. This time I'm uncertain, perhaps I've lost my way. For the streets I once ran through, they've lost a light of day. It's where the trouble starts. I see the dead-eyed children or people sleeping rough. Dark and deadly danger, ain't you seen enough?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我要到南方》是电影《离开拉斯维加斯》当中的片尾曲。这部电影由尼古拉斯·凯奇主演，讲述了一个失意剧作家去拉斯维加斯酗酒并且呢失去自我的故事。下面这首歌是电影《前任》当中的插曲《那个女孩》。不同于第二部和第三部，这部电影很被低估，但是呢这一部也的确是笑点很多。 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们，总是忙碌，总是错过最美丽的缘分。未来什么模样，总是让人有多么渴望。